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为您奉上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和小品的优秀作品。上半段要为您播出的是传统相声《黄鹤楼》，表演者是魏龙豪、吴兆南。上个月的14号，相声表演艺术家吴兆南先生在美国去世，引发了很多人对于吴先生的怀念之情。吴兆南先生生于1924年，是北京人，所以您听他的作品呢是标准的北京口音。可以说吴兆南和他的老搭档魏龙豪、陈义安等人在我国宝岛台湾传播传承相声艺术做出了很多工作和贡献。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三位通力合作整理表演相声，既有单口作品，也有对口群口段子。相信很多很多熟悉相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录音当中的那个爆头啊，魏龙豪、吴兆南合说。尤其是很多传统段子呀，他们的表演非常有特色，甚至是一枝独秀的。上个世纪80年代，吴兆南先生辗转地见到了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拜在侯先生的门下，这位非常有名气的相声艺术家也有了正式的相声门户。后来吴先生旅居美国多年，在那里继续关心着传统艺术，对于相声艺术、京剧艺术他都非常有心得，也做出了很多资料的整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珍贵的录音，黄鹤楼魏龙豪、吴兆南这对老搭档表演。空中笑林栏目也用这段作品来纪念这位相声名家。 我瞧啊，咱们这回别说了，老 板。哎，这我赞成，咱们找个地方去吃吧。 饿了。 不是，这个说相声的不说了，那自好去吃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这说相声讲究什么？ 讲究说学逗唱。 还是的。哎，咱们不说了，咱们可以学点什么呀，要不唱点什么呀，好不好？ 好啊。那咱们唱好吧。 能唱吗？ 是什么话呀，西皮二黄、梆子腔、大鼓、小曲、莲花落、流行歌曲、黄梅调，您说咱们哥俩来哪套？ 一套一套。这个京剧喜欢唱吗？ 国剧呀、啊。哎呦喂，那个我会呀、 啊！ 我是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我都有 哦， 而且还是五场通透，文武昆乱不挡， 是个戏包袱。 哎，有点遗憾， 什么呢？ 唱小嗓差一点、 哦。没关系，咱们避免唱青衣花旦的戏，好不好？ 好啊。那咱们唱了、啊、 您挑出戏吧。 哎，别，我会的戏多呀，待会儿我挑出来。 那我挑戏了。 哎， 咱们就唱这出黄鹤楼好不好？ 哎呦，黄窝头啊。 啊， 我就没吃了，要是半个面的有俩就够了。 我说的是黄鹤楼带水寨， 还有碗水饭，有干的有稀的、 哎、不是。哎呀，黄鹤楼带水寨，三气周瑜。 哦，还有三条鲫鱼。 乐和呀，啊，上这出戏 叫黄鹤楼。 好，那咱们就唱这黄窝头了。 黄鹤楼。 哦，黄鹤楼。 哎，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唱不全 啊。 咱们这么办，是掐头去尾， 不唱当件， 那就甭唱了。就唱当件热闹这一点儿。 唱来点呢？ 刘备过江，张飞闯帐。 嗯，这点热闹，精彩的精华。 您赞成？ 我赞成。 请您挑角色吧。 啊，别呀、啊。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会的多，待会儿我挑完了，您不会，这不是当着各位观众，那不是给您难堪吗？ 好好，您这么说，我可就不客气了。 哎呀，挑角色不要客气， 我刘备。 啊，那你要刘备，我就把褥子留下。 啊， 枕头咱俩一人一个，箱子里拉走，床归我。明儿咱们俩律师那儿见。哎，别忘了带身份证跟护照。 干什么呀？离婚呢？ 啊，这不是你提出来的？ 谁提出来的？ 你不是要刘备我吗？ 哎呀，我去的这是刘备刘皇叔。 哦，小刘啊。 哎呀，小刘啊，我叫刘备。 哦，您演刘备。 哎， 那我也来这个，我来诸葛亮。 好，您多辛苦多受累。 哎哎， 我再赶一个张飞。 那我再来一个孔明。 我再来一个鲁肃。 我再赶一个卧龙先生。 别忙了，刘备、张飞、鲁肃， 我也仨呀！ 啊， 诸葛亮、孔明、 卧龙先生，这俩人 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哎，常言说得好，好脚不用多，一个顶十个。我把这一个唱好了，这行了。 那倒也对。 嗯， 哎，这么办，咱们假戏真做啊！ 啊， 这个像不像三分样？咱们得化化妆。 哦哦， 你看很简单。这化上妆呢就好像精神点，我这就是那个王茂，您也化化妆。 我也来了。 哎，您那诸葛亮也得带上那个八卦镜呢。 对， 你看我们两个人呢都已然是七十开外了。 是啊， 这一化妆您再瞧， 年轻多了， 还是七十开外。对，哎，像不像？这叫三分样。你看诸葛亮，你看对啦。你看，行。咱们郑重其事的把桌子搬开，桌子前头就是前台啊， 哎， 桌子后头呢就是后台。 好， 哎，您那边就是上场门，我这边呢就是下场门，再找个凳子最好。 有了， 好，自个儿演场， 哎， 齐了啊， 好， 哎。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 不错， 哎哎，我先上场啊。 啊，您上场。 对对对，您就是打家伙啊。 好好， 我是刘备啊。 好， 知不知定的啊？ 哎， 哎哎，打家伙。 嗯， 好话。 嗯哼，嗯，打家伙。打家伙。 那个小罗儿，我上 去。哦哦哦哦， 没注意。 好， 别忙 啊， 打架子。 哎哎，打小罗。前面都要跳家伙， 不要跳家伙。我走出来 啊， 有的抬口打五，我要念词了。 哦，好嘞， 我帮忙啊。 哎，抬抬抬铃，抬 地。哎呀，怎么了？ 小罗掉地下。 地的人和灭孙朝，孤行啊。 交保。 好吧，俩算命的。我叫你先生，你别叫我先生了。 哦，谢谢啊，学生。啊， 主公啊， 主，哎，这主公是什么东西？ 哎呀，主公不是东西。 哦，你不是东西， 你才不是东西呢。我是皇上啊。 哦，这主公就是皇上啊。 对了， 哎呀，那您搂钱吧，我避实。 这个孩子，称呼我主公。 好。 啊，先生 啊，公猪， 公猪还得母猪呢。 啊，母猪 什么公猪？主公 啊，公 先生 啊，主公， 主夫人，你把姑啊害苦了。 哎呦，吴兆南呐，你凭什么凭良心呢？啊，借我3000块钱，到现在没还，我没提什么呀，手表没有，我就扒给你了。昨天坐计程车来还是我付的费， 提这干什么呀？ 那我哪点对不起你了？我怎么害苦了你了？ 你没有害苦我。 那谁害苦了我？ 诸葛亮害苦了我了。 那你找诸葛亮去。 我哪找诸葛亮去？您去的就是诸葛亮。 哦，我演的是诸葛亮，这是剧中人的事儿。 对，戏词儿。 误会，误会，误会，误会。 哎，东吴府爷，你把孤娃害苦了。 各位，这可是诸葛亮的事儿啊，各位。 打架我呀！ 哎，扛啷起得得扛啷起得得扛， 心中恼恨诸葛亮， 将 你比孤王不成将， 咣当 啊， 关门， 龙潭虎穴不去闯。 我什么词儿？ 不会、 啊。这什么话？不会，我帮你。 会， 会不是就唱了吗？ 忘了？ 没忘。 怎么了？ 想不起来。 还不？ 啊？那有人有失神，马有乱蹄，吃饭没有不掉饭没粒的，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呢？您提拨我一句，也小不了你，大不了我。 听这一套。不是我唱三条腿，您这儿练山人送主公吗？ 哦，还是那老词儿吗？ 告诉老词儿， 山人送主公。 你忙什么？ 苍狼起的苍， 龙潭虎穴不去闯， 山人送主公。 哎， 空来挂切的挂， 分明是送国王。去天阴王， 山人送主， 免 山人送主， 免了 山人再送主。 哎，你把我送哪儿去呢？ 我把你送绿岛管去。 该你唱了。 哦，我唱你打家伙。 扛啷起来得扛啷起来得扛， 心中恼恨诸葛亮，你比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过去闯， 战人送个诸葛亮。好吧，诸葛亮送诸葛亮。 那我是 唱你的词儿啊。 我什么词儿啊？ 哦，说了半天你不会唱。 哎，这不会我给你唱。 会 会不是就唱出来了吗？没忘。 怎么了？ 就是想不起来了。 还说 哎呦，人有失神，马有乱蹄，吃饭没有不掉饭没粒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你提拨我一句也小不了你大不了我。 等我下了，你这有四句唱吗？ 哪四句？ 主公上马心不爽。 哦，哎哎，别别，你再说，这是第二句。 这不嘛，山人八卦袖内藏才是第二句呢。 我这第三句了， 怎么上下句都分不清啊？两身且作中军帐，那是第三句。 不，这是第四句。 不对，这是第三句。 第四句 一定是第三句， 是吗？ 没错。 那第四句是什么？ 后面又来易德章啊。 哦，老词儿， 告诉他老词儿。哎，您唱啊。 哎，大家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主公那什么心那不爽，山人的八卦在袖内藏。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江山的坐实在那中军帐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后面那又来 噔噔 一德章啊，一呀哎呀哎哎哎。怎么了？ 这么好模大样的唱起河南坠子来。 哎，你这人讲理不讲理？ 谁不讲理？ 哎，我问问你， 嗯， 想当年刘关张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时候是在哪儿？ 南阳卧龙岗。 南阳卧龙岗属哪一省管？ 那属河南 啊。他在河南不唱河南坠子？ 哎，河南也不能唱河南坠子 啊，那应该唱 京腔大戏。 好的，再大家伙 唱啷起来的扛，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回呀。 我说你这是诸葛亮啊？ 这是诸葛亮他妹妹。 诸葛亮啊， 帮着拉票去。 不行 啊， 叫回来换诸葛亮， 重新来过。 扛啷起来扛， 主公上马心不爽 啊， 山人八卦袖内藏，将身且作中军帐。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 后面有我来一德章。 到了， 你看我的妈呀！ 等 一 会儿， 我来。受不了， 哎 呦，怎么回事这是？ 有什么毛病？ 这这是不是 啊？ 揍谁呀？ 没有啊，没有啊。 哎，不不不，这不是说揍谁？ 不不不，走啊！张飞出来了， 怎么那么大事儿啊？跟爆炸似的。 张飞呢是个大花脸，嗓门大，说走啊！张飞上啊！ 哎呦，您不知道啊 啊！ 我有心脏病，血压高啊！ 啊，那怎么办呢？ 这是您得先告诉我一声，让我心里有个底，我就不怕了。 哦，还得告诉你 啊。 那您坐，好，您别着急，别着急，您坐好，您坐好。 哎呦， 您坐好啊！ 后面有来一德章。 哎哎，那什么，张飞可要上了啊！ 啊， 大花脸，嗓门大， 哎， 千万别害怕。 哎，好好。不害怕，不害怕，我就不害怕了。 你不害怕，我害怕。说不害怕行吗？ 啊， 您得打家伙。 哦，打家伙呀？好了，那好吧，您说呀。 摔晕了。张飞要上了，大花脸，嗓门大，别害怕。 哎，不害怕。唱，啊，抬抬。哎，大大大大大大大，哎，打架了吗？ 张飞是大花脸，您得打那个紧急风，紧急风啊，那越热闹越好。 啊，这我知道了，来吧。 哎，张飞， 我不害怕。 站， 紧急风，紧急风，紧急风。 枪枪枪了呀，大锣点儿 啊！哎呀，您早说呀，来了， 来吧， 好， 都要把我累死了。 你快把我急死了！我走一抬手一撩头，蹦噔噌，这还有个哇呀呀，最重要。 哦，这儿还有哇呀呀的， 早说呀！ 来吧， 你砸我！ 哎，不害怕，好嘞，哎，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蹦蹬将，哇！ 我妈呀， 那你倒哇呀呀！ 哇！哎呦，谁忙了这个乱地打架伙呀？ 唱两琴，唱这样这样这得唱。 秦中恼恨治国量， 将 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呀， 不带请将 保我张郎闯， 将郎前将前将前将前将前将前将前将前得将， 什么狗不识啊，还有打家伙 将，来来来来来唱起的将， 快快换那目的大凶王， 不得清仓， 我恼啊！ 清仓， 我恨！ 清仓， 我恼啊！ 清仓， 我恨！ 清仓， 我恼啊！ 清仓， 我恨！哎呦，这要 你指我干什么？ 又该你念词了。 我哦，山人送。 这张飞都上来了。 哦，山人送张飞。 送张飞干什么呀？ 那我送谁呀、 啊、谁也不送，念你的词儿啊。 啊，我什么词儿？ 你真不会 啊。哎呀，不会我跟你唱。 会 会我不就唱 过 了吗？ 忘了没忘了，想不起来了。哪有乱题吃饭，没有不叫饭饭粒的，吃烧饼没有不叫师傅的，提个你一句小不了我大不了你，对不对？ 怎么你都会了？ 你说是会了吗？ 哦， 我一上三将军怒气不息，金的宝藏未过谁来呀、 啊？哎呦，还是那老词儿啊！三将军， 你忙什么的？ 哦， 说到啊， 请枪。 哦，恨、 啊！啊，三将军怒气不息，金的宝藏你未过谁来？ 咱就为你来。 为我何来呢？ 我且问你、嗯、我家大锅他往哪里去了？ 哦，你大锅吗、万贼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我国宝岛台湾的两位相声艺术家魏龙豪、吴兆南合说的相声《黄鹤楼》。在最后呢，这个底啊，还是用一句闽南语“不知道”啊来作为结束，很有剧场效果。好，今天的上半段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相声小品大荟萃，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那就偷去吧，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那我就没偷 了。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嗯，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不见人，有时累累巴巴心情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那就不少了。那就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至于吗？ 你我给你算算。 你算算，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啊、那你说说，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哦，这得花钱。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 哦， 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向世界嘛，是吧？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嗯、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嗯，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什么词啊？ 朋友，嗯，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哦，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嗯，本公司的联系人 谁呀？ 不宜外传。 电话号码 暂时保密。 电报挂号 无可奉告。 单位地址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那 你找不着啊？那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是吗？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个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嗯，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递上去了吗？ 交给副组长了。 哦，副组长管这事。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嗯、先画了个圆圈。 画圈 这叫圈阅。 哦，这就 意思是基本同意。 太满了， 请组长酌定。 还得组长管这事。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又画一圈， 请副科长酌定。 哎呦，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嗯、请科长酌定。 哎呦，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嗯、请副经理酌定。 对，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五个圈了，这就 请总经理酌定。嗯，要说办事效率还得是我们总经理。 是吗？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啊、明白了。哦，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怎么批的？ 同意嗯到奥运会去偷。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了。 该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嗯，官僚主义害死人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冯巩二位合说的相声《小偷公司》。这两天呢，每天都得为您播一到两段小品。下面请您即将欣赏到的这段小品叫做《考核》。那么表演者三位都是相声名家，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三位相声大将。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名家侯耀文先生，还有相声名家马云禄，还有侯耀文先生的高足刘季，请听他们三位的表演。 忙极了，这不是新换一个职务。现在在京剧团当着团长呢。其实可能有的人说当了官了啊得请客，说实在的，我愿意把这职务让给您啊，我恨谁我让谁。您不知道啊，当个官当个领导太难了，正常工作咱们还好管，特别是这个哎呀，零零碎碎，有的时候都想不到的事 儿。侯科长， 他就发生了。 侯科长嘞，哎呦，侯科长，又来张条子，给您的。 干嘛呀？ 给您来的条子，您看看吧。 借钱啊？ 哦，介绍演员的， 净是这个 啊！ 你说，这团里光拿条进来好几十个了， 赶紧看看吧您。 领完工资都瞧不见人。京剧团团长，这就算给我的是吧？ 啊， 今介绍胡混同志到你团考核。 哎， 此人学过文，经过商，精通京剧各行的。哎，这可能还是个专业人 啊，可能唱过。哎， 实属难得之人才。 嗯， 望你团重用，切切经理长寿会。 跟咱们团呢联营那常经理， 您看见没有、 啊、嗯， 这事儿就算坏了。 怎么呢？ 这常经理你也认识、啊、我也知道。 对呀， 啊我们俩有个约定。 怎么回事？ 如果说 他来一个人拿个条，上面就写常经理 啊， 这事儿倒好办了 哦， 可办可不办。他要写上经理常受贿， 怎么样？ 这事儿就非办不可， 非办不可呀！ 哎， 您那是没见着这个人， 怎么了？ 您一见这人呢？ 啊，非要不可， 非把您气死不可。 我怎么那么倒霉呢？非把我气死呢？ 我把他叫来，您看看。 你管他们叫来， 小红。来，别着急，我来了。 怎么这？ 你好， 这人 就这就是我们侯团长，小胡。 哎呦，您就是侯团长 啊！ 早听说你了，哥们儿。 不是，你光叫哥们儿是？ 我的意思是啊，常听我舅舅念叨起你啊。 你舅舅？你舅舅谁啊？ 不知道 啊。 我舅舅就是常经理啊。 哎呦， 哦。那常经理是他舅舅， 舅舅 啊，对， 常经理是你舅舅， 对对对， 哦， 其实吧， 哦， 原来我是他舅舅 啊， 后来他有钱了发财了，我就叫他舅舅了。 哦，谁有钱谁辈儿大， 对对对， 他们家是这么排辈儿的， 来回换， 再发财我准备叫他舅老爷， 轮流坐庄他们家啊， 您问问他吧，您问问他， 怎么着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是？我们这是一京剧团， 对， 我知道京剧啊， 我们得会唱京剧， 没问题，我是生旦净末丑全行啊， 听这叽撩叽撩这嗓子还行， 这 管啊，生旦净末丑 全行 啊，那你都会要让你哎老生是吧，咱这缺老生啊， 哎，对，老生老生 让你老老生你怎么样 团长 啊， 要说老生我就不行了， 怎么呢， 我已经做了绝育了， 对对， 孩子， 老生犯错误都让要一个呢， 什么呀， 你打住打住，老生 啊，您说的是 就是咱们京戏里那边那个， 哎， 那个 哎 啊 那种， 您说唱戏带胡子那个， 哎， 我管那叫胡子生啊， 您还 胡子生， 您还错了， 地方生，地方戏的叫 会 胡子生， 对， 那这样你 我会玉堂春， 玉堂春 这是胡子生吗？ 玉堂春有， 忘了你说有个苏三， 苏三起解， 对呀，苏三起解我也会。苏三离了洪洞县， 还行哎，唱， 就会一句， 就会一句， 老戏不行， 哦，老戏不行， 现代戏怎么样？ 哟，现代戏会的多，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白皙骑虎团，全行。 什么东西？ 这什么？ 嗯，什么东西呢？说。 那叫齐西白虎团，白西七虎团， 你还齐虎，你还 不，反正是说得上名的戏，我全行， 全行， 全行， 哎， 全行， 没问题， 全行 啊，您 那这样行不行？那这样咱们你是常经理的亲戚， 对呀， 但是你要来团呢，怎么着，咱们也得。走个手续吧， 考考试吧， 是不是？要不然 舅舅的条还考啊？ 大家都得考吗？ 省得待会儿让别人说闲话。 哎， 好不好？ 走个形式，走个形式 啊。那咱们这样好不好？ 嗯， 咱们看看你这能耐，咱们选一段。 您说， 沙家浜， 行， 哪段？ 沙家浜四场 啊， 智斗那场。 智斗，我来谁？ 你来，你老生是吧？ 老生， 那你就来那个什么吧？ 嗯， 来那参谋长 刁德一。 刁德一 知道吗？ 我知道，就是那个抢包袱那个，还有这台词儿，抢东西，我他妈还抢人呢！ 那是刁小三儿， 哎， 哦，刁德一小名叫三儿， 哎， 什么三儿 啊？那官当军官的那个， 我打小就想当官，我来这官，我来这官， 你来这官， 他来这官， 好， 那还有 行， 有一个。那个阿庆嫂，那找个漂亮的姑娘。 阿庆嫂这样吧，你给她搭两句词儿， 我搭两句词， 给她搭个架子就完了。 主要看她， 对， 她也阿庆嫂， 我来这， 你先对不起你是不是？ 不刺激， 她扮上漂亮的呢， 甭扮上。 哎，有机会你试试， 不用不用， 好着呢这个， 你就来吧，就主要考你。 行，考，那不对啊，这场戏一共是三个人物。 对呀， 一个是阿庆嫂，一个是刁德一， 对， 坐山雕谁来？ 我来啊，哪来个坐山雕？ 不是有一胖子， 对呀， 那是 胡传魁。 哎，对，胡传魁 是先来这个， 我来胡传魁啊。 您 正光，我本光唱花脸呢，我就来这个。 那你考试千万别紧张。 我不紧张 啊，别紧张啊。 行，谁考谁？谁考谁呀？ 我也不紧张。 对，你劝劝自个儿。 行， 哎， 咱们这是一二三， 三 个人物凑齐了， 凑齐了。 那是不是还找个交响乐队伴奏？ 不用不用， 没有不用。 我们侯院长就会拉弦，来来来，你给他伴奏。 我们这县剧团什么都会， 哎， 但是我给你拉就行了。 来来来， 好不好？ 侯院长，来。 李春堂， 哎，我问问你，你唱什么调？ 你什么调门吧？ 怎么着？ 你几次调？你说说。 这个侯团长拉什么调，咱唱什么调，别难为人家。 什么叫难为人家？你给先定个调，来，侯团长，你给定个调，来。你等会儿， 你什么调？ 哎，给定个调。 您起个调，我听 这调行不行？ 哎，高点， 我再高一点。你瞧， 哎，高点， 还得高。我， 哎，高点， 不，再高就没调了。 我说他定的高了， 你怎么说呀你？ 他一开始又高。 哎，你看 我 怎么样？ 行，就这么， 行， 得了， 他就停了， 就这么凑合了。 团长， 哎，乐队这算是有了。 乐队了，哎， 好。 哎，我是侯队长。 哎， 要说唱戏讲究严肃认真， 工作就是这样， 应该这样。 您看是不是？您给我把这龙头也带上。 哎呀，放出来。 唱戏嘛，不都讲究？ 你说那东西咱有， 是吧？ 有有有。 剧团， 这不是天冷了吗？ 天啊， 咱们呢跟那个大同那边商量好了， 干嘛？ 让那驴啊上那边啊拉煤去，然后等那驴回来，把那龙头卸下来，我就给你带上。啊，别急，东西咱有。 驴什么事儿了？还船长？您 那叫行头，行，那龙头。是不是你这玩 意儿你这么 着，行头， 哎，我知道那叫行头 啊， 怕说行头你不懂。 班长都不懂吗？ 说白了什么行头？ 哎， 穿上服装化上妆呗。 对， 是不是？ 对， 那你看我这 那怎么办啊？ 后边有服装， 有是吧？ 啊， 那开着呢吧？ 开着 那个就咱们对团部旁边那屋，那屋是一服装室。 哎， 刁德一是吧？ 刁德一 找一反面人物， 反面。 你找一反面的反面。 哦，我到后面找一下反面客人。 对， 行，那你们先开着， 我都开着， 我先去 换衣服， 好不好？不送， 别客 气， 去， 好，就这么着啊，我这就开。 哎，行吧，这个。 他要行，我是茄子，要了命了吗？这 那怎么办？也得来了，咱俩 试试。 哎，我咱开始啊。 啊、 嗯，哎，阿庆嫂， 胡司令，哪阵风把您给吹过来了？ 买卖兴隆，混得不错吧？ 托您的福，还算混得下去。 嗯，呵呵，哎 啊， 来，我给你介绍。 哎， 这就是我的参谋长。本地刁老太爷的公子刁 小胡，来你了，你说这 来了， 来 这衣服， 张， 快点， 大，要命！ 哎呀，考试这个很严肃的事情， 你不用倒走了，那个。你吃错了药了是怎么着？ 怎么？ 有这么穿衣裳的吗？ 啊？ 谁让你这么穿的？ 你不说，让我到后面找一件反面的穿上。 不， 你说的。 您还说的？ 你说的。 你说。 半半天才说。 我说那个反面的就是这样的。 好， 那要不然我去换一下。 哎，别换了， 就这样。 哎， 凭你这智商就得这么穿衣裳。 哎， 啊。 合适， 介绍， 来，我介绍， 哎， 来，我给你介绍， 哎， 这就是我的参谋长，本地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嗨， 俩日本人，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 嗯， 参谋长树大根深， 嗯， 往后还得求您多照应， 哎。往后你还真得多照应着点儿。 我说他干什么买卖？ 他是 开茶馆啊。 完了， 怎么了？ 这会儿开茶馆哪赚钱呢？ 到你说应该干嘛呀？ 你到工商局换个执照， 换个执照， 你干点别的。 干什么呢？ 你开个桑拿，然后你 打住，现在就忌讳这个，知道吗？ 啊， 怎么开出桑拿来了？ 对，你演谁呀？ 刁德一。 说刁德一的词儿啊？ 哪句？ 不这句吗？ 你来了。 执照， 执照， 你怎么了你啊？ 我说让你换一个吧， 我应该是 不挣钱。 好说好说，这句 对、啊， 就这么简单。 往后你还得真得多照应着点儿。 好说好说， 嗯， 参谋长， 嗯， 您请坐。 哎，好说好说。 哟，不客气，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我说 啊， 我说哪句？ 说。这么熟悉 啊，老词儿。 哎 哎，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你问的是他。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我讲 好 一 不错。 我这团长比这考试的还费劲呢。算了吧，我都隔过去吧。 啊， 中党保长。 好，好，好。 怎么样？ 行了，虽然中间少了两句， 嗯， 但是你这就算是考上了。 谢谢您。 哎，谁考啊？ 对，我 你好啊， 我一会儿上， 一会儿上啊。 哎， 胡司令， 哎， 这么点小事，你就别光挂在嘴边上。 嗯， 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你再怎么样啊？ 怎么着？ 我呀， 嗯， 还真有点后怕呢。你踩鸡脖子上。 我看这老戏笑不都是哈哈？ 那是小生， 哎， 你现在是老生。 老生， 哎，要死啊你！ 怎么都不怪了， 真是。参谋长，烟不好，请您抽一支。 哦，不带嘴儿啊？ 啊，你凑合吧， 我抽吧你。 胖子， 真个女人不呀不心肠，真个女人不呀不心肠，真个女人。 行， 这不挺好吗？ 你呀，根本就不行。 你该干嘛干嘛去。 哎， 啊、你看看那故宫那儿招太监不招？你去找那个。 您这叫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你个急， 根本就不行。 我可有我舅舅写的条。 你有什么条？谁？你看见了吗？ 我没看见。 他看见了？ 没有，没有。 呀呵， 呀，我们谁都没看见。 你们俩这意思 啊？ 只要有条就行。 哎，你得拿条来。 条就行。哎， 要多少都有。 还有呢，你。 好，听完了这段侯耀文、马云禄、刘季合作表演的小品考核，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在下一时段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主持人尚远和您相约明天早上6:30。